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音乐厅2018年打开音乐之门系列活动将于7月6号到8月26号举办。52天时间里，60场音乐会和4场公开课等体验类活动将陆续举行，涵盖传统古典乐、视听类音乐会、民乐、声乐、戏曲等形式。同时，北京音乐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场外活动，把听音乐会变得充满趣味与挑战。北京京剧院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宋家姐妹》将于本月26号到28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著名程派青衣池小秋将领衔主演，张建峰、谭正岩等名角都将参演。这部剧以1927年中国革命经受血雨腥风为背景，展现了宋庆龄坚决捍卫中国革命的伟大情怀。本月28号，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的第四轮演出。本轮演出将由著名指挥家张贤执棒，阎维文、王宏伟、王哲等国内实力派歌唱家将回归长征舞台，向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献礼。最美的歌声唱给你，改革开放暨新时代经典歌曲庆七一音乐会将于本月29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和观众见面。在曲目的选择上，经典合唱团从历次演出当中深受欢迎的曲目中精选出了《长城长》《乘胜进军》等歌曲，同时将再度演唱《伏尔加船夫曲》等经典合唱名曲，还将为观众奉上根据流行歌曲改编的《天路传奇》。国家京剧院京剧小戏《红军故事》已经完成了音乐和唱腔的设计，本月底将完成剧目出排，将以3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展现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定于7月31号在梅兰芳大剧院首演。京剧学新作《赢家的诅咒》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深入探讨了经济生活当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反常现象，用简明易懂、极具挑战性且很有趣的实验和案例来阐述生活当中的一些反常现象。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与资本论》近日推出，书中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建构。日本文学评论家丙谷行人的哲学新作《世界史的构造》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丙谷行人试图从经济基础入手，从交换样式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构成体的历史，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分别做出自己独特的批判和预测。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郑嘉欣的《南非通史》一书，全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叙述了南非从殖民时期至今的历史。本书不仅文笔生动，史料可靠，并且配有近200幅精美的历史图片，很多图片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图书当中。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许涛的经济学新书《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本书认为就经济增长而言，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事实上历史上很多的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实现大发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到蔡红营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在周四，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旧房翻新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利薄总，欢迎薄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到周四的时候呢，大家会很习惯，我们可能会跟薄总呀，包括你们的客户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旧房翻新的问题。今天有。首先我是要向薄总表示祝贺，就是哇，终于之前说了好久的新店终于开业了，鼓掌鼓掌吧， 对， 此处有掌声。 谢谢谢谢。 好，那开业嘛，对吧，而且我们的第一个店还有一个周年店庆。 对，我们第一个店是去年的正式开业是6月25号开业。这个周末不正好是23、24号吗？ 所以你看 满一年。 满一年了，我们要过周岁了，过周岁的这个庆典，然后呢还有我们新店开业，这双喜临门啊，双喜临门的事儿，刚才薄总给了我压力了，就是压力还挺大的，说我们这个两件大喜事碰在一块儿了，我们就什么报纸的广告也没做，其他的广告都没有做， 对， 我们要所有的这个集中所有的优惠都给到我们876，给到乐享生活的听众。 对对对，是的。 所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我不敢说从去年开始到我们节目以来最大吧，但是至少，已经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 对，应该是讲最实用的啊，对，只要你有旧房翻新需求的业主，你真的是，最实用的一次优惠，比之前的所有的优惠，我个人认为对我们的业主都回报比较大。 而且呢，在本周，其实就是本周六周日即将到来的这个店庆，你就可以把这个优惠使用掉。要再次提醒大家，你绝对不可能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媒体也好，或者是一个广告的页面上看到我们今天由薄总送出的这一份属于乐享生活的福利啊！这个我的压力和动力还是共在的。在说到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这一份福利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4006658848这样一个电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新店的地址。你也可以提前的啊，在我们节目还没有披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拨打4006658848，说听说 你们本周有一个给到八七六乐享生活的独家的免费服务，记住了，是免费这两个字，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可以的，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你不能一上来就说这么大一件事儿，我们先说说新店的地址吧。 嗯， 本周会试营业的，这样 对，试营业地址在这个北四环这边有个坐，如果坐地铁去的话，就坐到惠行西街的北口啊，你出来之后。旁边就是有个千鹤家园，14楼1401啊，这个地址，这是我们整个咱们北京四八快庄的第二个店。 嗯 啊，一个南边的是丰台，在这个公益西桥 C 口出来，对面的有个名流未来大厦，12楼1207啊，这是第一个店。 嗯 啊，1217。那个第二个店就是咱们北四环这个惠行西街北口的千鹤家园店，1401啊，大家坐地铁一出来，这两个店都特别好找。 嗯，这个老板可能有一年都没有去过自己的第一家店了啊，就1207还是1217， 不记得了，不好意思 啊，说是已经周年庆了呢。好了，这个两家店都是离地铁非常近的， 对， 嗯，大家坐地铁公共交通出行非常的便利，可以抵达。 嗯， 我们南边的店呢已经满一周年了，在公益西桥的 C 口出来，名流未来大厦， 对， 1217， 对， 那这一个呢，即将在本周六迎来试营业的这个店。因为我有好朋友就住在惠行西街，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铁呀，它分惠行西街南口和惠行西街北口两个站。 咱们是北口。 哎，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坐地铁一定要坐到惠行西街北口这一站，然后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其实在地铁里边就可以看一看千鹤家园是从哪个口出。 是。 哎，千鹤家园啊，就千纸鹤那个千鹤，千鹤家园的1号楼1401。 对。 那针对我们要开新店了。 嗯。 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我们就别卖关子啦。 嗯， 说吧，因为很多人呢，可能现在也想要知道，这个，4006658848，我打了啊，这个，怎么打不进去啊？因为咨询的人太多，听到我们要送免费的福利了，而且是专属的，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要送的福利。 那这周呢，就是实际我们也算是一个回馈老客户啊，一年多北京的业主对我们四八的这种支持，那我们这次。正好也是一个老店的一周年加新店的试营业，那我们这次总共在咱们北京啊送出去30户，只要你家里头的房子建筑面积啊60平的建筑面积，全屋的墙面，那公司给你免费来刷新，啊，只要你在咱们直播的时间段，你前30位打进电话预约到店的客户，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免费60平。所全屋的墙面所有的都给你免费刷新。 嗯， 那这个免费刷新呢，只包括的是一边底漆两边面漆，连工带料全包含，总价值呢，总金额是11250块啊。 嗯， 这个是实实际际给你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的房子大于60平，那你就超出1平，因为我们的按你的建筑面积的地面面积算墙面面积是乘以 2.5， 那你就再加1乘以 2.5 的墙面面积再计费就行了，但是60平之内建筑面积是给你全部免费的。 嗯， 那如果你的房子小于60平，那你的墙面刷新就不用出钱。 嗯，好，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在我们四八快庄的第一家店满周年的时候，第二家店要试营业的时候，送给专属876乐享生活的这一份福利，记住了，是今天拨打进电话4006658848成功预约的前30位。 对， 这个预约的一些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大家的。 对， 成功预约的前30位的听众，你们可以享受到的是建筑面积60平米以内的全屋，大家记住了，全屋的墙面刷新。 对，只是墙面， 哎，墙面刷新是免费的啊。这个呢包括了一遍底漆加上2遍面漆连工带料。我在微博上面偷了个懒，我就说价值12000，博总就是太过于实在了。跟大家好好了，我说你每一次说这个价格，你就得浪费几秒的时间。价值11250元的这个免费刷新啊，就免费送给大家了，一千二百五十元的。 嗯， 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的限制。 这个是因为我们考虑的啊，就本身斯巴克呢这一年多啊都是中老年客户啊体验我们这个翻新服务的客户居多，所以我们这次呢年龄段呢稍微就是有一点限制，就是你必须是50岁以上的而且的话是你的房龄超过12年以上的，如果说你的房子就五六年的，这个是不符合标准的。 嗯， 啊，必须是这两个条件你满足就可以。 哦，业主50周岁以上，年 龄，对对对，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房子的年龄， 房龄啊， 啊，12年 以上 啊。 哎， 其实我看到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也在想， 嗯， 就是当我们的房子的房龄到12年的时候， 嗯， 这个墙面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嗯，以至于说，哎。我们就很需要给他来翻一下新了。 对，如果这个墙面啊，正常你装修完12年之后啊，实际如果你之前的这个工艺做得比较好，那实际基本上打磨刷新就可以了啊，就我们这次给送出这个活动就能满足你基本上的一个需求。 嗯， 最多也就是边边角角做一些修补打磨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说你之前的装修呢也没有做得特别好，那有这种开裂呀、起骨啊、大面积的脱落呀，那你这个是需要底层你要确实要铲掉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您这个活的时候要去您家给你实际量房，要给你做墙皮底层的测试，测试如果说是觉得 OK， 那就直接给你打磨、直接刷新就可以了。 嗯， 如果测试你这个底层，你的这个如果你的腻子层石膏层都不好了，那整个全部要给你铲掉的。当然我们目的啊不是说为了说是我给你故意的说你这个给你收你个铲墙皮皮腻子或者石膏找平这些钱，目的不是这个，目的是我们给你这次刷新完做完之后啊，你未来10年、15年甚至20年你的墙的基础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说把这个活干好了之后，未来您也省事儿，我们也省事儿啊，是希望把这活按照标准的施工的工程流那个来给你完成施工。实际墙面的底层处理呢很重要的，对我们家里头刷新。那有的业主，好多业主不明白，说啊我家里就那儿开个裂，你给我把那儿铲掉直接给我找平不就行了吗？ 嗯， 看似就那么简单的活儿，但实际是如果说你家里头这个墙面有这种起骨脱落开裂大面积，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实际就是你底层没有处理好啊，底层没处理好，如果说是很糟糕的话，就要全部铲到石膏层，石膏层铲完之后呢，那你就需要将近要，如果到最后墙面说要有9道工序，那首先铲到石膏层之后完了，首先要刷墙固，刷完墙固之后我们会给你做石膏找平啊，因为你铲完之后那个墙不平了，石膏找完平之后，最后房子开裂要给你挂网，啊，挂完网之后呢，首先要给你头遍腻子，啊，第二遍腻子，最后第三遍是打磨，前面这6道工序呢，基本上这就是墙的底层的一个基本上处理，这个处理完之后呢，最后才是1遍底漆、2遍面漆的这个刷新的一个标准。 嗯， 只要按照这个工艺流程做完之后，那整个这个墙的基础啊，保证10年、15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拨打4006658848，第一步当然是我们能够预约成功， 对， 我们能抢到这前30名免费刷新的名额。 对， 第二步呢，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去看一看。 是的，就是你周末呢，周六啊，我们是周六本身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旧房翻新的这个说明会啊，就是会给你讲解一下你在旧房翻新当中哎，会注意哪些事项啊，哪些东西呢是需要你重点要这个注意的，包括我们使用的材料、施工的工艺、售后的保障，包括我们还两个店都有一些样板间材料的一些展示啊，你可以根据你家里头的距离，你可以选择去丰台店或者去千和家园店是都可以的。 嗯， 那我们的上午呢，是因为这个周末嘛，我也在北京，我在上午我们是在丰台在给大家讲这个说明会，下午呢我们会在千和家园给大家讲这个旧房翻新这个说明会。那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的情况啊，南边北边根据你的作息的时间 啊，你是到丰台也可以，到千鹤家园也可以，啊，只有周六一天的时间。 嗯， 那如果说你预约好了以后，说我周六确实没时间，那你就周日分别到这两个店，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去接待，给你也去要做详细的讲解。那如果说到店以后你觉得哎整体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派工作人员呢去您家呢，要给你整个做一下你整个的墙的基础的测试， 嗯， 啊检测。那如果测试完没有问题，那直接刷新就可以了。我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就是想让我们咱们更多的业主啊体验一下我们斯巴的这个服务啊，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如何，像咱们这个刷新48个小时6天之内我们保证可以完工的啊，让你体验一下整个斯巴昆庄整体这个服务，让你们给我们在你们当地的小区做一些这个真实的口碑的一种推广。 嗯，让大家也看一看说、啊、哎这家第一呢是免费给墙面刷新了， 嗯， 第二是哎真的是6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吗？ 对对对， 这过程当中我们家具是怎么保护的， 嗯 啊、不搬家啊、 嗯、 我还住在里边，我墙面就给我刷新了，是怎么完成的。 是 确实每天住在一起的这些邻居啊能看到你们家的一些变化、嗯、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 对， 好，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本周六呢，上午和下午是分别在南边和北边，有我们两个店的这个说明会， 嗯、 也是博总自己亲自去讲，正好在北京， 这周末是、嗯、 啊，会亲自去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关于旧房翻新的话题，哎，你说我们家这房龄啊也12年以上了， 嗯， 虽然我们业主没到50岁，哎，但是我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哎，是不是，嗯。我也需要翻一下啊，不搬家的情况下呀、嗯、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就是如果是您确实没到50岁就不符合免费刷新这个标准，那你也可以参加我们另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有一个299块钱每平米那个套餐，如果说你这周末过来预定的话，可以一个平米给你减30块啊，实际算下来不如免费刷新、合适，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如果说你房子越大，那这个平米数是根据这个标准是给你减钱，一个平米减30、嗯、如果你100平就减3000，啊，也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周年庆和新店开业的时候，这是最大的一个活动。 嗯， 说白了，这个活动比我们去年开业的时候活动力度还大，啊，所以说，也没必要嘛。因为整个我们这个本身也就是一个店15个免费的名额。啊，这个实实际际的，只要送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说，只要有翻新需求的业主呢，你也愿意体验一下，愿意这个6月底7月初愿意做的，那你真的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常委的电话400-665-8848来提前预定。 嗯， 您预定好了之后呢，你去到店，你可以去考察，到最后呢，选择权还是在您。您觉得说，哎，48我觉得可以，那你就找我们去做。如果说是你考察完还有犹豫什么的，那你还可以选择其他家，这个都没关系。 嗯，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办说明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时候自己的家住久了，然后又想要翻新， 嗯， 你就会面对世界，就是市场上面这个琳琅满目的品牌 好多， 对，你说我选谁家给我翻比较好呢？嗯、啊，没有关系，嗯，博总啊，他不会只站在说一直夸我48好的情况下、嗯、给大家来说这个说明会的，我们还是站在你们家里面现实的情况， 嗯， 住久了的房子，老房子到底会出现哪些问题？ 对， 原因是什么？ 嗯， 怎么解决它？ 嗯，对。 当然了，我们也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48可以在48小时之内6个工作日。 对， 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对，最主要我们是不搬家，实际好多业主找我们做呢，说哎，我就图你们不搬家省事儿。实际有好多业主算过账，搞一个不搬家这一项，基本上一个房子旧房翻新就能给他省15000左右。啊，你比如说你的房子想搬走，你就是要找房子住。在北京，你如果说找一个临时居住1-2个月居住的啊，找其他公司说你就住2月吧，他的房租。至少你一个月得5000起啊，还一室一厅的，这就算是少的给你收的。那你搬家的来回的费用，把你东西搬走，最后你再搬回来，来回这么折腾，啊，你加起来以后啊，整个加上你家具来回搬来搬去，会给你一定会有这种 磕碰 的啊，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而且最主要有的公司给你确定的2月，你不一定能回来。 嗯， 哎，当开工之后会遇到很多不可预见的东西问题， 啊，那也会出现。所以说搞一个不搬家，除了省事儿之外，最主要我觉得从经济上来讲，我们确实能帮你还省钱。所以说我们48做这个旧房翻新局改这个市场呢，为什么我们有机会能进入这个市场呢？是确实是人家大的整装公司人家不愿意接的话，好多业主来了我们沟通，我说你是上周才看到我们的宣传才有翻新的想法吗？啊，不是不是，我都两三年了，我一直在找，我想找这个大的公司去，人家说你这个活儿你要找我们做你就搬走，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全部推翻， 我全部给 你重来， 对，砸成毛坯重新给你做啊，这是方案。还有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太小了，我接不了啊，我干不了，找这个小工长施工段地摊的你也不敢，你怕他给你这个工程质量呀、材料的选择呀会有问题。我说这就是我们48的这个机会嘛。实际我们48快装做的主要就是做的是旧房翻新市场里头的局部改装。您家里的活儿只要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翻新的活儿，我们都能给你接。 好， 哪怕就只有一个防水，我们也都可以给你做。 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的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免费刷新的活动。它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大家会有疑问的地方，说啊这个行不行，这个包不包括，那个含不含，我们在下半时段乐享生活来给大家解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没有解释到您的具体的问题，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专属于乐享生活的福利，我们会送出30位听众获得的是建筑面积60平米以内的老房子，全屋墙面翻新免费。稍后，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vous. C'est déprimant,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涨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生木家具、智能卫浴、零配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伴我同行，心想事成，双享城市与海岛乐园，从滨海湾花园美景走入圣淘沙热情海滩，无忧半自助游，拥抱海豚与红毛猩猩共进早餐，专车服务，升级亲子主题房，高端私家团，200米空中花园畅游无边际泳池，更有免费乐园门票，助力新加坡暑期狂欢季。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房龄必须12年以上，达到12年的老房子。 好、啊嗯、那就是我们要给你们的老房子 对 来免费的刷新全屋的墙面了。那这个公益呢是要送给大家免费市场价值11250元的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连工带料， 对 这样一个费用、 这个、是嗯， 好下半段呢我们要来点实在的好不好、 嗯、 虽然我也知道大家拨打400-665-8848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也会跟您解释， 对 我们这个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连工带料市场价值11250是什么意思。 嗯， 哎， 这个11125就是我们现在正常啊来咱们公司签单的客户就是这么来收的。 嗯， 啊，这个钱不是说虚的，这是实实在在的 啊，这核算过的。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要这个60平这个之内的房子你刷新了，但是有一些基础的东西你必须是要做的，你比如说你屋里头的保护你就要做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免费刷新是没有包括保护是需要工人，它需要两个工啊，就是工人是要收钱的啊，这个是需要的。还有就是主材运输要给你从仓库把漆送到那个你家里头啊，这是也是需要你额外承担费用的。还有呢是你需要那个垃圾，你那些墙皮铲完之后会有垃圾处理，垃圾下楼，垃圾清用啊，这一块啊，其他的东西也就没啥了。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呢旧房翻新，因为我们整个给你翻新这个房子大约前后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去给你做服务的。 嗯， 那我们就是现在找我们签单的业主，我们也都会有个5%的旧房翻新的一个这个 服务费、嗯、 啊，就是这些费用是需要你个人要承担的啊，这个要给大家说明一点的，要不然的话最后说我们搞个活动骗客户、 就是、 那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也跟博总说过，我说这个给我们的听众啊，乐享生活的听众，60平米以内的老房子免费的刷全屋的墙面，这个事儿听起来特别的好。我说但是呢这中间肯定会产生其他的一些费用，大家都装修过都知道，也都刷过墙，知道它肯定会产生其他的费用。我说其他的费用如果我们不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解释，那很多人打了400-665-8848，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解释就说、嗯、你们就是骗子你们就是骗我说你们是免费的、 嗯、 所以我说我不希望我们的乐享生活的听众听到节目以后产生这么一个误解。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跟博总一起把可能会产生的其他的费用要说清楚。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必要告诉每位听众的，就是让大家来呢、 嗯、 但是你来的这个名额你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优惠11250。 嗯， 啊，这是确实是你是享受到的优惠的啊， 我们确实给大家免费了， 对， 我们免费的部分也说得很清楚了、 嗯、 啊，一面底漆两遍的面漆， 对， 连工带料， 哎，对、嗯、就免这些。 好， 啊，你要说让我全免，因为企业确实在经营，但是能给大家这个活动呢，我们也的名额也就是这么多，这也就是等于我们是把一部分的市场的宣传费用省下来， 嗯， 做给我们回馈了我们的客户了，啊，为什么我们这周呢只选择了乐享生活这一档节目来做这次推广？因为我觉得就这一档节目，我们这30户这个名额应该也就很快就会抢光， 嗯， 啊，就之前我每次做完节目以后，乐享生活的听众 都很踊跃、 哎、都 很积极、 嗯、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个很实在的节目、 嗯、 就像我说的我就特别怕我们有时候送出的一些福利啊、 嗯、 一些免费的名额第一怕大家的体验不好， 是 因为这样的话我内心会很歉疚。 嗯， 第二点呢我是特别怕大家到微博上来私信我说你那天送的那个东西为什么最后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嗯、 我就觉得哦，那这个责任还是在，因为你在直播的时候、 嗯、 这个话你说出去了， 对， 千金一诺呀，我说出去了、 嗯、 那今天是值万金的吧，价值11250元的，真的是万金一诺，我都已经承诺出去了，那我一定要把这个后续会产生的一些费用、 嗯、 我们不免的那个部分， 对、 嗯、 实际整体算下来啊，我们最后算了个账，就整体如果说是你坐下来合下来顶一平米啊刷墙就花了36块钱左右啊，实际你全屋的如果60平的房子乘以 2.5 的墙的面积是150平的面积，合下来最后刷一平米实际顶多就花个30几块钱，实际比你市面上找的这些 地摊的什么都便宜，而且我们这回的漆也升级了，免费刷新的漆我们用的是美国的大师漆，环保标准是超过欧标的标准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师漆呢是号称是能喝的漆和能穿的漆，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全面的升级，斯巴克呢未来用的漆呢又多一款进口漆，美国大师漆来给你刷新，至于整个这款漆呢整个进入我们这个平台呢也算是上周刚进入，所以我们正好这一轮的活动呢也是让大师漆跟我们共同来支持的， 就用这一款漆， 对，漆也升级了，原来我们用的是沉香水漆啊，这个是用的是大师漆，它也是耐磨水洗啊，也抗甲醛，而且的话它这个漆呢整个的环保的标准呢要高于欧标的标准，所以环保的这种质量更好更高，质量漆膜也特别厚，韧性也特别好，你让它漆还能穿，这个漆膜要干了以后如果做成一件衣服它能穿的衣服，所以它的韧性这个 然后它的这个环保标准是能喝的， 对对对，抗裂的嘛啊，还可以抗裂防裂，能喝的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里边那个铁罐你切横切开里头里边有一层薄毛，那个就是那个美国大师漆的那个基料给他们做的这个基层，所以说他叫能喝就可口可乐这个 啊，不是说把漆喝了啊，就是大家谨慎好不好， 就是达到喝 的标准的 漆啊， 好，那今天呢大家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说你是收听乐享生活的听众，我们就可以前30位的听众送出见面60平米以内的免费全屋的墙面刷新的这样一个活动，价值11,250元。上半段呢我们就给大家解释过了，你说我们家哎呀不凑巧我67平，你说我怎么办，我就跟这个活动错过了没有关系，对，但是你们家的房本儿，多少面积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把这60给你减掉， 对对对，你只需要花7平米的钱 就可以了，所以不要遗憾说我们家怎么就多出那一两瓶，我就不能参加你们乐享生活这个活动，不会的，但是呢我们其他的这个限制条件也是波总说了想要感谢在过去的一年很支持斯巴快装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对对对，确实 是，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业主的年龄会有一个要求，我们要给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一个反馈和感谢啊，50岁以上的业主我们才可以给您家免费的刷新，同时呢您的房龄要达到12年以上，如果你只要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先抛开面积不谈好不好，你面积是多少你打400-665-8848，我们工作人员可以马上给你报一个价格，你就知道你还要再补多少钱就能刷这个漆了，所以大家只需要符合前面这两个条件，然后记住了，我们送的是建筑面积60平米以内的是免费给您刷的，400-665-8848。我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博总提到的，包括我们5%的服务费呀，如果产生了垃圾我们要把它运走的这个费用，还有就是把材料运来的这个主材运输费， 主材运输， 还有什么还会产生什么费用来着， 保护啊， 保护， 你 这个 刷墙必须要保护 啊，要把 地面家具全部都得保护， 保护起来， 光保护的人工就需要两个人，两个人就需要至少一天， 好，有没有预估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费用，我们就以60平吧，因为我不知道啊，就是60平它是不是产生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大概是这个样子，120平的可能产生的垃圾是这个费用，如果我们需要来核算一下大概大家 最多不超过5500，应该是在这个数里边啊，因为有个别的垃圾说人家业主我自己下楼或者是我自己清用，那个就不用交嘛，就是说这个要根据你家里物业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呢， 有的老房子还真的是自己清运 啊，有自己清运就不用嘛，因为我们这个钱呢不是说公司收，因为我们必须要用一是用工人，二还是用车拉走， 还有物业， 它好多 的物业它会有不同的要求，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实际从我们本意来讲，我们原来想的是全免，但是一核算这个成本就我们承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想把家里的全部焕然一新的话，那我们就是双方都承担一点吧，这个事儿就做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实际就是想让您家体验完斯巴的这个服务之后啊，真的要你一个好的口碑啊，这样的话我的宣传费就相对来说就省了嘛，能补贴给回馈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了啊，是这么一个思路，你说整个 我们公司呢肯定也是需要发展的，当然我发展是离不开我们业主的口碑的嘛。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如果说这次活动我们能达到我们的预期，那有可能我未来赶到国庆啊，8月15啊，有时候我们还会要有类似的活动呢。这就是整个你说整个全部都免费，全部来，整个全部能做起的，眼前我们公司的实力还做不到。当然如果说有可能我们未来公司实力很大了，这个是有可能可以期待的啊。 对， 万一实现了的。 不要什么万一啊，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是。 我们就给这30户免费刷新，我们给他刷好了。 对。 这不就可以变成了我们的就 口碑客户。 哎，这是活招牌啊。很多你的邻居来你们家看，说我这刷新，我是听乐享生活就给免费给刷了。我自己确实出了一点钱，出了点搬运的这个钱，运垃圾的钱。 对。 啊，给我遮这个家具的钱，保护家具的钱。啊，说但是这个11250元是给我省下来了。 实实在在的。 你的。你的邻居就会很羡慕你的，毕竟也省了10000多呢。好，但是提到这个12年房龄，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说12年的房子住这么久，没有装修过的房子，估计很点点点点点点点 很多啊，在北京啊，是因为我们翻新的房子，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那房子15年以上的比比皆是，20几年的、30几年我们觉得都有。他就在那个房间里，他家里头都发了霉了，那个进去以后都有异味的，但是他生活习惯了，他不觉得。我们一去量房的时候，那些我们的翻新工回来都是家里都那个味儿的，都不 生活习惯了，不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是啊，这个他关键、 就是、但是很影响身体健康啊。 那肯定啊，所以说整个为什么这两年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呢，就好多中老年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关键他也想做。他又不想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就一直拖拖拖等等等啊，至于这些客户呢，再加上呢自己身体要又不太好，又怕麻烦，怕把自己身体累着呢，因为装修是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又儿女又没在身边啊，这些客户特别多。所以我们真的在翻新过程当中有好多让我们感动的啊，就是一个阿姨80几岁，儿女没在身边，他说我老想就做这个翻新了，想把墙面整个刷一下，没人给我们做，那其他的我也找不了，那我看到报纸了，看到你们这个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那你们来了，这真的几天给我弄完，我真的特别开心啊！不是说花的钱就做好了，真正的这个把我一直几年想解决的问题，你们几天把我解决掉了。 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刚才给大家算了一笔账，60平米，建面60平米，我们给大家省了这个11000，11000多，即便是说你们家所有的这个保护费呀、就是家具的保护费用，清运垃圾的费用5500吧，其实这样算下来大概也就16000-17000块钱。 对对对， 很多确实是不愿意接这样的活儿，16000-17000块钱我能挣多少钱，我干嘛要接这个活儿？ 对 啊，还浪费我这么多工人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钱并不多。你刚才说到那个80岁的老阿姨，就是我就想花这2万块钱，你能不能给我刷了？ 对， 不， 也 没找不到 服务嘛， 啊，这个是很心酸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整个这2年多过来以后，像类似这种的真的特别多啊，还有那种本身自己有残疾的，他也想收拾，他本身我说我就退休工资我有钱，但真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公司来给我们做服务，所以我给我们48的员工好多讲，我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看似脏点累点，这个事儿是杂点，但我觉得做这个事儿对社会是有意义的，不是说我们做这个事儿挣了多少钱，当这个事儿能给我们有好多需求，这个事儿的业主解决了问题，我觉得比我们挣了多少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只要你是对的事儿，只要你去坚持。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终有一天他会会受我们广大业主认可的啊，即便我们最近到了这马上天热了，一说到了7-8月份就装修的淡季了，那实际我们的活呢是一直没有断的啊，整个的包括我们7月份的排单，因为老房的局部改装跟新房的装修还有点不一样，不是说一到了这个热的季节就没人 装了，就不能 装了，也不是，它局部改装，你比如说屋里头刷上墙，这个换换厨卫的吊顶，做做顶面，这些 橱柜或者洗手间做一个简单的翻新，这是都可以做的。 嗯， 啊，它不会太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啊，也不用您搬家，只需要你就是实际老房子翻新啊，包括局改，你一定要找对公司。你只要选对公司了，你自己就会省好多事儿。那如果说你找不对，你自己就非找不对口的公司去给你做服务，啊，咱不算别的公司不好，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先自己明白，因为咱们四八会堂是专做旧房翻新，你给我个新房我还接不了，我没有这个团队给你做服务， 嗯， 我只给旧房有需求局改的客户服务，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你想到你认为难做的点，实际我们已经做了多少遍了都没有问题。啊，包括我们在北京做的一个业主家里头，他家里头换地板，家里头40平的房子堆的只能有一个走廊，他家里那个床还是个铜床，还拆不了，还要换地板。那我们的工人真的特别，我觉得有智慧，直接四个师傅把这个床举起来，有一个师傅在下边开始给换木地板。那你这个事儿呢，做完之后业主他特别感动啊，他说我老想弄了，这就没人是弄不了，那你们给我们解决的问题了。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也有好多，所以四八这件事情呢，四八困扰实际我们真正我们未来公司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市场肯定会很大。 嗯， 啊，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希望把我们每位业主家里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给你改变掉。 嗯， 啊，我们要把我们整个这个服务的面积呢要逐渐的扩大，最终的理想就是全中国每一个地级市以上的城市都有一家四八困扰的这个翻新店， 都可以旧房子不再等着说我全部推翻重来的那一天了。 对对对， 我们真的是集装集住型的。 对， 我就用48个小时6个工作日就让你可以住进一个新家，也不用搬家。 嗯， 刚才说到这个把这个床四个人给抬起来铺地板， 嗯，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非常的感慨一句，真是， 嗯，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是是是， 真的。那你看，嗯，哎呀，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困难的事儿，在专业的人士那里它就不是个事儿了。 对， 因为遇到太多更稀奇古怪的事儿了。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你看听博总说的这么动情啊，一周年我们又开新店了，我们还有更多的理想想要给大家，把你们住的老房子旧房子都很轻松的来翻新，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嗯，当然也可以告诉你身边啊，一直都想翻新结果没有找到这个翻新公司的朋友们啊，400-665-8848这个电话。再一次的告诉大家，今天本周只在我们乐享生活推出的这个福利是啊，50岁以上的业主，您家有住了房龄12年以上的老房子， 嗯， 啊，我们会把建筑面积60平米以内这一部分全屋墙面价值11,250元的全屋的墙面刷新给您免掉。 嗯， 超出的部分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产生的其他的费用需要您来添加一下。 对， 到底要添加多少呢，还是要拨打400-665-8848具体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但是我要提醒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如果博总敢收你们11,250元这以内的一分钱，你们找我好不好？ 对对对，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你们来找我啊，可以让您的子女搜索微博来找到我，投诉我，我再去替你们找博总。但是呢，我相信博总这一年的时间已经有很多真真实实的口碑在北京市场上面了，所以大家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赶快抢这个免费刷新全屋墙面的名额，只有30个，400-665-8848。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谢谢博总。 嗯，好， 再一次祝贺新店开业哦。 行，也那个，希望有翻新需求的业主能给我们四八快抓一个机会，给你服务， 快速找到你们。 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